个，我份上不必安插蔷薇，也无需浓荫的柏树，让爱着我的青青的草淋着雨也沾着露珠。假如你愿意亲近着我，要是你甘心忘了我，在悠久的昏暮中迷蒙，阳光不升起也不消隐，我也许我还记得你，我也许把你忘记。你忘